学语，到朗朗读书，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，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 各位好，我是佳慧，这里是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一首来自蔡琴的老歌开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。这首歌曲有多老呢？早在1983年的时候就发行了这张专辑，名字就叫做《不了情》。83年，很多80后会觉得说，哇哦，那时候我才刚刚来到这个世间呢，就有这么动听的歌曲。而且这首歌曲其实很多人翻唱过，也就是说一份情感的这种表达，通过音乐的这种传播，可以一而再再而三成为经典。简弘毅带来的一首歌曲《伤心花》，这是他为电视剧《青云志二》所演唱的宣传曲。 如果天真有罪，我愿为爱化成灰，承受比天空的泪。如果真心负累，我愿收买你的美，让爱长眠我心扉。等伤心开出一朵花，等心中的雨落下，思念长出了白发，伤心开出一朵花，等回忆的路坍塌，用心中的炽烈 醉，我愿为爱化成灰，承受与天空的泪。如果真心负累，我愿生来你的美，让爱长眠我心扉。很相信开出一朵花，能心中的雨落下，思念长出了白发，用你的微笑来换我的傻。很相信开出一朵花，等回忆的路坍塌，用心中的痴思念长出了白发，用你的微笑来换我的傻。等伤心开出一朵花，等回忆的路坍塌，用心中的治疗你的天涯。 景鸿毅带来的一首歌曲《伤心花》，那也是电视剧《青云之二》当中的一首插曲，一首宣传曲啊。《伤心花》唱的是世人都会有的在感情当中的那样的一种纠缠，那样的一种心痛，所以呢也很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。那么景鸿毅的声音呢也是非常的有磁性啊，感情充沛，所以呢演绎这首歌曲呢也是很能够打动人的。我们再来听到本多露露的一首歌曲，这是他在2001年同名专辑当中带来的标题曲《美丽心情》，虽然是一首老歌啊，但是我想听起来的时候有如老友相逢那样的一种美丽心情吧。 也是

迎回来，这里是慧声慧乐，慧之幸福。张学友1995年《真爱》新歌家精选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《真爱》。有人可能会问啊，说世间真的有真爱吗？真爱到底是怎样的呢？或许好像真的没有办法给你一幅怎样的话说啊，这个就是真爱，或者说给你一个词语的定义，可能每个人的揣摩是不太一样的吧。但是至少我相信有真爱所在。李子峰带来的一首歌曲《重蹈覆辙》。 夜深了，你发简讯给我，写一些莫名其妙的言说，分开吧是最好的结果。离开我并非是你的选择，说他比我更懂你更适合，说爱我不算是你的过错。不爱了为什么还啰嗦，不需要可怜不必敷衍我，说起来吧你的多情和不舍。你跟他逃走了，对我说这些算什么，背叛的感觉不过是洒脱。你刺痛了我的心，像匕首剪断了绳索，许下的承诺是空白是解脱。你刺痛了我的心，付出的一切都不值得。奇妙的你说，分开吧是最好的结果。离开我并非是你的选择，说他比我更懂你更适合，说爱我不算是你的过错。不爱了为什么还啰嗦，不需要可怜不必敷衍我，收起来吧你的多情和不舍。你跟他逃走了，对我说这些算什么，背叛的感觉不过是洒脱。 这是李子峰2017年同名 EP 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《重蹈覆辙》，讲述的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勇敢女生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啊。因为你知道，可能生活当中慢慢的会出现一些很快节奏的爱情，那有的时候面对一些移情别恋的这样的一种伤害的时候呢，很容易就是藕断丝连。而在这首歌曲当中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勇敢也非常清醒的女生，就是她能够接受自己在感情当中的受伤，但是却告诉自己说，好吧，以后我不要重蹈覆辙。时间是最好的疗伤的方式。我们再来听到赵传的一首歌曲，1993年约定专辑当中《快乐似神仙》。 好久不见，我们相约今天，一起笑看冷暖人间。不归如云烟，沧海一片桑田，只有甜言蜜语还留在耳边。

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北京日报消息，27号，本市首批网约车许可证发放。目前，本市网约车新政过渡期还有20余天，首汽约车成为了本市首家且目前唯一凑齐了平台、司机和车辆认证的企业。首汽约车相关负责人介绍，未来会在官网或 APP 增加准入窗口，符合规定的京人京车可加入平台运营。北京日报消息，1号，市经信委宣布，从5月1日起，每位用户每天可享受的麦北京免费上网时长由2小时修改为不限时。公众在手机、平板电脑、笔记本电脑等设备上搜索到麦北京，点击链接会自动跳转到登录注册的页面，便可以进行注册使用。自2016年起，本市分批在公共场所开通免费无线上网服务。目前开通了麦北京无线上网服务的公共场所，已从今年1月的500余个增至目前的943个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，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，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 起那曾经疯狂痴情的我和你，做爱情的两岸，看青春的流 周志平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，出自1992年风花雪月作品集当中。我其实现在还会能够想起来，就是当年听这一首歌曲的时候，心里面对于爱情的那种憧憬，那一种向往，年少的时候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节目最后呢，送给大家的是来自梁艳玲1992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《像雾像雨又像风》。今天节目就是这样，我是佳慧，接下来就是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我给你的爱却总是在煎熬，寂寞夜里我无助地寻找，想要找一个不变的依靠，再给我一次最深情的拥抱，让我感觉你最热烈的心跳。我并不在乎知道不知道，疼爱你的心却永远不会老。 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，揉一揉太阳穴，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， 和窗外忙碌的人群都有各自的故事。来一杯咖啡，放松。